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原来当时亦都是世界、中国是占了大部分的，是远远超越西方的，即係如果你計嗰個 steel production 啊，咁當然其實鐵咧，我哋就春秋戰國嗰陣時已經開始大量使用噶啦。因為以前咧就青銅時代啊嘛，即係人類由石器時代進入金屬時代咧，咁第一個就青銅時代咧就 bronze 啦。咁嗱 bronze 咧其實就係咩夏商周啊、春秋啊嗰陣時就 bronze， 但係當我哋去到戰國咧，其實我哋已經咧係鐵劍嚟噶啦。咁、但鐵劍啊，鐵好易生鏽啊，咁所以後嚟已經開始咧係有一啲加入咗一啲雜質啊，其實係專登加入去嘅，就變咗鋼啦。啊！就嗰啲寶劍啊，即係以前你啱話嗰啲咩乾將啊、莫邪啊、寶劍，其實就係因為佢係一個精鋼。以前嗰啲劍咧就係鐵劍，咁你鐵劍對鋼劍喎，係嘛？咁砰咁佢咪斷咗咯？你說哇好犀利啊！睇武俠小説咪就係嗰啲咯，係嘛？其實佢係精鋼咁解啫嘛。好啦，咁樣咧，但係嗱呢度有啲數字咧係睇得更清楚，就係、咧有個歷史學家叫做龐慕蘭嘅，不過佢譯做中文名啫，叫做 Pomerance 啦。咁佢就十年前左右啦，都可能冇啊，寫咗本書叫《大分流》，咁其實係英文嘅，叫 The Great Divergence。Great Divergence 其實佢就係話呢個歷史係一個好大嘅轉捩點，中國由長時期領先，即係全世界唔止西方，到遠遠落後。咁佢俾咗兩個作比較，譬如就去到1750年，1750年已經18世紀中葉啦喎，其實嗰陣時中國都仲係領先。佢就計過，中國咧係佔咗世界嘅 GDP 咧。33%，1750年冇去到嚇，仲係好多。頭先公元1000年就40%啦，咁但係去到1750咯，已經係嘛，都仲係33%。印度咧係25%，咁所以加埋咧，其實已經差唔多係60%咁滯啦，接近。西方咧，即係成個歐洲、美洲嗰陣時係少到唔少啦，1750係嘛，即係嗰陣時都未獨立啦，美國係嘛啊，1750咧，成個西方咧只係18%。好啦，但係到到1900，即係115年前，1900就啱啱踏入20世紀呢，中國同印度佔全世界嘅呢係只不過5%左右。 嘩， 呢個逆轉係驚人嘅，係咪呀？完全係一個大逆轉喎，即係5-6呢，而西方呢，即係歐洲同美洲呢，當然嗰時都已經開始加埋日本㗎啦，即係你西方嘅廣義嘅西方呢，原來佢哋呢係佔咗全世界嘅 GDP 呢係75%啦，已經。咁所以呢，其實喺1750到1900呢，其實係一個好大嘅逆轉。咁對於我哋中國人嚟講，當然有一個即係非常之沉痛嘅一個歷史啦、就係、是、鴉片戰爭同埋後嚟嘅甲午戰爭、就先敗喺英國人手上，敗喺呢個日本人手上。咁鴉片戰爭係離曬譜添啦，係咪係都要同我哋通商，我哋話冇乜嘢想要喎、我哋冇乜興趣通商喎，所以最後我諗到呢，有一樣嘢你一定要嘅， 就係鴉片， 就係氹你食咗，你係戒唔到嘅，係咪啊？咁啊幾歹毒咧，係嘛？咁於是啊，全國啊吸鴉片，咁啊而且仲攞曬你啲白銀，因為你要用白銀嚟去真金白銀啊！我哋成日講真金白銀就咁解啦嚇，真金白銀嚟去買嗰啲鴉片啊嘛，白銀大量流出，咁啊國庫空虛啦嚇。第二就係啲人民嘅健康，哇就好差啦，咁所以就係要禁煙啊嘛，林則徐，咁卒之佢就打我哋啦，打完仲要割咗香港。仲要賠大量嘅錢啊，即係白銀。好啦，咁但係呢我哋稍微返早少少啦，早少少真係講下呢，其實中國我哋話長時間領先西方呢，我哋各個範疇嚟睇好嘛。嗱，首先天文方面唔使講，出曬名，我哋中國古代嘅天文成就係好大，當然最基本嘅嘢就係天象記錄。咁天象記錄呢，其實我哋有世界上最早嘅星圖，即係歷史上嘅考古學家呢最早揾到個星圖就係我哋中國出嘅。咁當然我哋有自己嘅星座啦，同西方嘅唔同啦。好啦，咁但係呢亦都呢我哋觀察好多嘢呢，譬如係太陽呢，原來最早發現太陽黑子嘅呢、又係我哋。我哋已經有描述㗎啦，好早已經有描述，係早過伽利略，因為西方就伽利略㗎嘛，17世紀初㗎嘛，我哋係早過好多嘅。就已經有描述即係日中有黑氣大如田咁樣呢，因為其實呢有少少就係因為霧霾 嗱，當然佢都霧霾就唔係而家啲廢氣，因為我哋嗰度近黃土高原啊嘛。咁、 嗯、 有時刮起風沙咧，喺北京嗰啲地方，華北嘅地方啊，嚇，即係稍微當時唔係定都北京啊，當然啊，北京都未發展啦。但係始終咧喺華北平原咧，有時啲風沙天氣咧，令到佢哋可以即使日間咧都可以直望太陽，好似係加咗個 filter 咁。咁、 嗯、 於是有啲眼利嘅人就睇到點解太陽咧入面有啲黑點。 哦 啊，呢、這個就係太陽黑子啦。咁、嗯、另外咧，就譬如有好多譬如瑞星嘅記錄啦，亦、 嗯、 都係我哋最早最完備嘅。所以後嚟啊，西方最先研究嗰個哈雷瑞星啊，話76年或者75、76年週期咧，佢哋要揾翻，咦？咁究竟哈雷講法啱唔啱咧？雖然佢預測咗嗰次係實現咗啦，即係話啊，佢有一次睇到，咁啊預測。翻嚟嗰次好似哈雷已經死咗啦，咁、嗯、但係佢竟然就實兑現，咁啲、嗯、科學家就好有信心啦。啊，原來佢係一個周期嘅回歸嘅位嘅隨星，咁但係以前有冇出現過咧？係啦，冇錯啦。咁佢哋好辛苦去揾，原來最完備嘅就係揾就係我哋中國，中國嘅天象原來有好多咧，就應該係哈雷隨星嚟嘅。 嗯， 係，所以嚴格上哈雷隨星唔係哈雷發現嘅，不過哈雷嘅貢獻就大，因為佢。話呢一個係同一粒瑞星，咁、 啊、 我哋中國人梗係冇咁叻啦，即係每次回歸76年，我哋以為係另一粒啫嘛、啊，但我哋有記錄。咁另一個咧，就譬如好似流星雨啊，日月食嗰啲唔使講啦，我哋啲記錄係好完備嘅，甚至而家早預測到噶啦，我哋預測到日月食噶。咁、 啊、 曾經試過咧，即係我哋已經係因為好重視天象咧，因為佢係預示嗰個皇帝啊，誒、嗯、會唔會有事啊咁啊嘛。咁所以咧，佢有個職位叫做司天監或者陰天監。即係試過有陰天監咧，就因為佢疏忽係預測漏咗次日食， 嗯、哼 於是就殺得頭啊！係嚇，咁所以其實嗰陣時係完全預測到日月食㗎啦，基本上。咁、 嗯、 所以咧，亦都有好多天象，譬如流星雨有記錄㗎，亦都係我哋中國最早嘅關於流星雨。另外例如新星同超新星。啊，另外好出名嘅，譬如喺宋朝至和元年啊，即係等於公元1054年嘅有粒超新星咧，全世界冇一度有記錄，係、 嗯、 我哋中國有記錄。咁而呢個咧，科學家亦都印證咧，就係而家我哋揾到嘅咧，係喺呢個金牛座嘅蟹狀星雲咧，原來就係一粒超新星爆發嘅遺骸，入面仲揾到粒中子星。咁但係佢計算翻曬咧，原來就應該係公元1054年左右爆發。咁但係唯一嘅記載咧，就係中國。啊，咁啊，所以咧，系啊，咁當然咧，另外就喺曆法方面咧，我哋嘅成就都好大好大嘅、 嗯， 即係早喺呢一個即係漢武帝嗰陣時已經頒布嗰個太初曆咧，嗰、嗯那個曆咧已經係好準嘅啦，即係比起當時西方嘅曆法咧係準好多。咁、 嗯、 當然我哋嘅曆法係經過好多次修訂嘅， 嚇 咩、啊、大明曆啊，咩統曆咁樣咧，但係即係每次當然就準啲啦。咁當然西方嘅曆法都即係不斷咁修正啦、啊、但係其實我哋長時間都係領先，而且我哋嗰個咧。就同西方唔同，我哋因為係農業為主啦，咁、 嗯、 我哋咧就嗱留意呢樣嘢啊 ，Jeffy， 到今時今日咧，我已經糾正咗好多好多朋友噶啦。Lunar New Year 呢個字咧，係、 嗯、 錯嘅，因為嗰個係農曆或者陰曆係嘛，但係你話陰曆，但其實唔係陰曆嚟嘅，其實農曆就或者我哋叫夏曆啊，有時嚇，因為如果夏朝嗰陣時創立嘅咧，其實佢唔係一個陰曆，佢唔係一個純陰曆，佢係一個陰陽合曆嘅嚇。咁、 嗯 啊、所以咧，冇錯，我哋每個月咧係跟個月光嘅嚇、啊，即係我哋每個月嚇，譬如28日啊、29日啊咁樣就唔同我哋陽曆。嗱、西方啊係純陽曆嚟嘅，所以西方咧嗰、那個初一十五咧同個刑規係完全一啲拉更都冇嘅。系嘛？西历初一，即系所谓一号同十五号咧，个月光可以日乜都得噶嘛。但系我哋中国嘅一号同十五号咧，就一定系新月同满月噶嘛，系嘛？好啦，咁但系另外咧，我哋点解系阴阳合历咧？因为我哋系有24节气，我哋嘅节气咧系完全跟太阳嘅，吓、咁所以我哋咧亦都要有闰月，吓、西历冇闰月噶。我哋中国闰月咧就系因为要就翻佢，要将个阴同个阳咧就调和翻，所以我哋系阴阳合历系复杂好多嘅。咁啦。嗱，而家西方人用嘅就係純陽曆，咁、世界上亦都有純陰曆嘅。嗱、如果大家屋企有印容咧，唉、佢睇嗰個曆咧、 哦， 即係回教嗰個曆咧，就係、是、純陰曆嚟嘅。啊，嗰、那個咩熱月啊、Ramadan 啊、嗰、那個過年啊、乜乜好多咧，佢係純陰曆。呢、這個就是回教嘅曆啊，但係我哋中國就唔係。好啦，咁啊曆法啦，好啦，咁然後跟住咧就好快就講下農業啦。農業我哋當然係好先進啦，即係先進過西方好多好多嘅。特別係譬如我哋嘅水利建設啦，係、嘛？即係可以調嚟調去啲水啦，係嘛？灌溉啦嚇。咁、另外我哋又發明咩咧？譬如嗰個輪耕法係我哋發明嘅、即係話原來我哋同一塊田咧， 你就唔好一種種曬一種農作物，啊、你係咁年年喺度咁種咧，其實嗰塊田咧就頂唔順噶啦，嗰啲肥料就冇曬。佢話原來咧，你係要分開幾忽，種唔同嘅農作物，但然後咧每年咧 就 輪打輪替啦，冇錯啦。原來打輪替咧，因為唔同嘅農作物咧，佢對個養料嘅要求唔同，同埋佢自己腐爛咗啊，或者有啲葉落咗嚟，或者咩都好咧。佢爛咗呢，原來佢又提供唔同嘅養料，咁用呢個輪耕嘅方法呢，原來係可以得到即係大大即係嘅產量係提升嘅。 我記得有時我之前睇過啲啲文章講過，好似話中國呢係最先有個環保概念係有記載 的。你可以咁講，其實佢呢個真係好聰明啦，即係農業上佢叫 crop rotation 啦嘛。咁當然呢，另外有一個呢西方以前都識嘅，但係中國亦都好早呀，就係、是、叫休耕啦。休耕叫 fallowing 呀、啊、F-A-L-L-O-W 啦。其實 fallowing 就係、是、你唔好話死耕爛耕，有時呢要俾啲田呢要休息嘅。 佢就係咁講。 係啦， 唔可以死。 就係冇錯啦，咁叫休耕。但係輪耕法呢係我哋中國人發明，後嚟傳到歐洲係抄我哋嘅啫。咁另外一個呢、就係接枝法。哇，接枝法勁啦，即係等於以前嘅基因工程，即係以前梗係冇嗰啲 DNA 啊嗰啲咁嘅嘢啦，但係咧，我哋已經曉得咧，係用接枝咧，係嚟去培養好多唔同嘅品種。唉、即係明明係兩種唔同嘅品種咧，你夾硬接枝，佢即係話將一個植物一個枝生咗出嚟咧，你就割斷佢，冚咗佢，然後戒開個口，另外一個植物咧就插落嚟，嗰、那個叫 grafting 啊。咁咧接枝法咧，亦都令我哋即係中國人係即係產生咗好多古靈精怪品種咧。後嚟就西方人學我哋嘅，咁又係我哋。咁另外咧，就玩馬法咧，原來呢樣嘢緊要啦。玩咧就是車字邊一個面字，啊，原來就係話我哋個英文叫 harness 啊。嗱，原來嗰個問題咧，你騎馬。就好早啲人類都已經曉得騎馬啦，即係有馬嘅地方。但係你點樣能夠令到套住嗰隻馬，而令到嗰隻馬能夠好大力咁樣嚟去拉車，或者甚至拉動嗰個泥耙耕田呢，而又唔會令到嗰隻馬窒息呢？原來係一門大學問嚟嘅。咁西方人呢，直到好即係中世紀呢，佢都解決唔到呢個問題。但我哋中國好早已經解決咗啦、就設計咗一種咁樣嘅一個套落去就馬度呢，係能夠令到佢發到力，拉車也好耕田也好，但係唔會窒息，唔會勒住條頸嘅。咁呢樣嘢後嚟傳到去歐洲呢，就令到歐洲嗰、那個即係農作物嗰個生產力呢係大大提升嘅。因為歐洲呢佢哋係用馬耕田為主嘅，好多時，但係嗰啲馬係大到好緊要㗎啦，好粗壯㗎啦、就唔係我哋，佢啲牛呢通常好多時就係用嚟揸牛奶嘅，因為佢哋中意飲牛奶嘛，我哋中國人就唔飲牛奶㗎嘛。 冇水牛呢？ 冇㗎，佢哋水牛亦都係一熱帶㗎，所以佢哋都冇水牛耕田，係咪？咁所以啲牛呢主要我哋食用啊，我哋係奶啊、芝士啊咁樣樣，咁所以你要用馬嚟耕田，但係馬呢就自從佢哋抄襲我哋中國嘅玩馬法咧，哇！嗰、那個生產力大升啦。好啦，咁另外就騎馬唔淨止嗰、那個叫做玩馬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套，另外一個就係嗰個叫馬凳。嗱，馬凳呢個咧就金字邊一個燈，高燈啊，嗰、那個燈啊，高燈商場嘅燈。咁啊，馬凳咧其實我哋英文叫 stir up，stir up 就係你騎上馬之後，你兩隻腳踩住嗰個嘢啊，係嘛？套一套住只腳嘅。原來呢樣嘢即係世界上冇嘢係必然嘅嚇，啲嘢唔會喺個天跌落嚟發明，自己發明嘅。樣樣嘢其實都要有人去諗過發明嘅。原來呢個 stirrup 咧，呢個咧亦都係中國人發明，而令到啲人騎咗上馬之後咧，即係有馬鞍有馬凳咧，對嗰只馬嘅控制咧，係好咗好多好多嘅。咁所以你而家當然啦，我哋最先好多時睇馬凳，不過你哋唔會啦，就係睇埋曬以前嗰啲荷里活嘅西部牛仔片啊，咁啲人一騎上馬度咁樣就踩住個馬凳，咁佢哋嗰啲靴仲好有型噶嘛，嗰、那個腳踭後面就有一個有粒星咁樣尖不甩咁啊。咁但係呢個馬凳咧就亦都係令到，當然咧當時係即係未有發明啲汽車啊咩嘅。都係騎馬打仗㗎啦，咁但騎馬打仗你有馬凳同冇馬凳呢你就唔使，即係冇你就唔使打㗎啦，因為有個呢個對個馬控制呢、就好好多嘅，係咪、好啦，咁當然呢即係交通運輸就唔使講啦，就指南針啦，仲有另外一個要提一提呢，就美陀，即係嗰個船個尾嗰度呢係有一個陀呢，係可以令到個船呢係轉方向啦，又係我哋中國人發明嘅，西方人以前唔知嘅，即係大家就以為教嗰個龍骨，即係中間咁深咗個龍骨啦，但其實嗰個係唔夠嘅，原來個尾陀令到個船可以好方便咁轉方向，又係我哋中國人發明。好，我哋休息一陣咧，翻嚟再繼續。 好。